编年记下第六章。当时萨罗满说，上主曾决定要住在幽暗之中，我却为你建筑了一个居所，作为你永久的住处。君王遂转过脸来，祝福了以色列全会众。以色列全会众都站着。萨罗满说，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，他亲口对我父亲达伟应许过，也亲手完成了，说自从我领我的百姓出离埃及地的那天起，没有在以色列的各支派中选择一城为建造一座做我名下的殿，也没有拣选一个人做领袖管理我的百姓以色列。可是我选择了耶路撒冷作为安置我名之处，拣选了达卫管理我的百姓以色列。我父亲达卫原有意为上主以色列天主的名建造一座殿，但上主却对我父亲达卫说，你有意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，你这番心意固然很好，但不是你要建造这殿，而是你亲生的儿子，他要为我的名建造这殿。现在上主实现了他所说的话，使我来继承我父亲达卫，坐上了以色列的宝座，正如上主所预许的。我也为上主以色列天主的名建造了这座殿，将约柜安放在里面，约柜内有上主与以色列子民所立的约板。以后萨罗满当着以色列全会众的面站在上主的祭坛前伸开手，因为萨罗满制造了一座铜台，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，安置在庭院中央。他立在上面，当着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屈膝跪拜，举手向天说，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上天下地没有一个神可与你相比。你对那些一心在你面前行走的仆人常是遵守信约，表示慈爱。你对你仆人我父亲达卫所应许的你都履行了，你亲口应许的你也亲手成就了，正如今天一样。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你曾说，只要你的子孙谨守他们的道路，按照我的法律行走，如你在我面前行走一样，你决断不了在我前做以色列王位的人。现在求你实践你对你仆人我父亲达卫所说的话吧。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现在求你使你向你仆人达卫所应许的话予以实现吧。天主实在与人住在地上吗？看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容不下你，何况我所建造的这座殿宇呢？上主，我的天主，请垂允你仆人的祈祷和恳求，俯听你仆人在你面前所发的呼号和祈祷。愿你的眼睛昼夜垂视这座殿，看顾你所说你要安置你名的地方。求你垂听你仆人向这地方所行的祈祷。愿你垂听你仆人与你百姓以色列向这地方所发的哀悼。求你从天上有你的居所予以垂听，垂听和宽恕。若有人得罪了自己的邻人，被迫以咒词起誓而来到这殿内，在你祭坛前起誓， 求你由天上垂听受理，为你的仆人伸冤，惩治恶人，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，宣告一人无罪，照他的正义酬报他。如果你的百姓以色列因为得罪了你，在敌人面前被击败，他们如果回心转意，称颂你的名，在这殿内向你祈祷恳求，愿你从天上予以垂听，宽恕你百姓以色列的罪，领他们回到你赐给他们并他们祖先的地方。几时他们犯罪得罪了你，天空闭塞不语，你惩罚了他们，他们如果向这地方祈祷，称颂你的名，远离罪过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及你百姓以色列的罪，指给他们应走的正路，使雨降在你赐予你百姓作为基业的地上。如果此地发生饥馑、瘟疫，五谷枯萎生霉，或遭受蝗虫或蚂蚱，或有敌人犯境围困门下，或不拘遭受什么灾祸疾病，你的百姓以色列个人或团体如果感觉内疚和痛苦，而向这殿伸出手来祈祷哀求，愿你从天上你的居所予以俯听宽恕，照每人的一切行为予以赏报，因为你认识每个人的心，唯有你认识人子的心，使他们在你赐予我们祖先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，在你的道路上行走。至于那不属于你百姓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为了你的大名，你有力的手及伸开的背，自远方来，在这殿内祈祷，愿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按照外邦人所请求于你的去行，这样可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如同你的百姓以色列一样，使他们知道我所建造的这殿是属于你名下的。你的人民如果在你派遣他们走的路上与敌人交战，而他们向你所拣选的这城，向我为你的名所建的这殿祈求你，愿你从天上俯听他们的祈祷和哀求，维护他们的正义。如果他们犯罪得罪你，因为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于仇敌，让敌人将他们掳到远方或近处，他们若在被掳往的地方回心转意，在充军之地恳求你说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做了恶，做了背离的事，如果他们在被掳充军之地全心全意归向你，向你赐给他们祖先的地方，向你所拣选的这城，向我为你的名所建的这殿祈祷，愿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祈祷和恳求，维护他们的正义，宽恕得罪你的百姓。现在我的天主，愿你的眼睛睁着，侧耳谛听在这地方所行的祈祷。现在上主天主，愿你起来，愿你与你那大能的约柜进入你安息之所。上主天主，愿你的司祭身披救援，愿你的圣徒在幸福中欢乐。上主天主，求你不要摒弃你的受缚者，纪念你赐予你仆人达味的慈爱。